《汉书》卷四十九，《云盎晁错传》第十九。云盎字思，其父楚人也，故为群盗，徙安陵。高后时，盎为吕禄舍人。孝文即位，盎兄快任盎为郎中。将侯为丞相，晁罢驱出，亦得甚，赏礼之功，常目送之。盎进曰：“丞相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将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社稷臣，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，善相望，刘氏不绝如待。是时将侯为太尉，本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诛诸吕，太尉主兵，是会其成功。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交主色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妾为陛下弗取也。”后朝上一庄，丞相一位，已而将侯望盎曰：“吾与汝兄善，今而乃回我。”盎遂不谢。即将侯救国，人上书告以为反，征系请示，诸公莫敢畏言，为盎名将侯无罪。将侯得势，盎颇有力，将侯乃大与盎结交。淮南厉王昭杀毕阳侯，居处骄甚。盎谏曰：“诸侯太骄，必生患，可折削地。”上弗许。淮南王亦横，谋反发掘，上征淮南王，迁之蜀，见车转送。盎实为中郎将，谏曰：“陛下素交之，弗稍近，已至此。今又报崔哲之，淮南王为人刚，有如遇双鹿行到死。陛下敬为以天下大，弗能容，有杀地名，奈何？”上不听，遂行之。淮南王致庸，病死。闻上辍时，哭甚哀。盎入，顿首请罪。上曰：“已不用公言至此。”盎曰：“上自宽，此往事岂可悔哉？且陛下有高士行三，此不足以悔名。”上曰：“吾高士三者何事？”盎曰：“陛下居代时，太后常病，三年陛下不交解解衣，汤药非陛下口所尝服尽，夫增身以布衣犹难之，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，过增身远矣。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，然陛下从代成六圣传，持不测冤，虽奔御之勇，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底，西向让天子者三，南向让天子者在，夫许由一让，陛下无以天下让，过许由四矣。且陛下迁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过，有司素未不谨，故病死。 于是上乃解，盎由此名重朝廷。盎常饮大体慷慨，患者赵谈以硕性，常害盎，盎患之。盎兄子种为常侍祭，见盎曰：“君重辱之，后虽误君，尚不复信。”于是上朝东宫，赵谈参圣，盎伏车前曰：“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余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汉虽伐人，陛下独奈何与刀具之余共在？”于是上笑，下召谈，谈气下车。上从霸陵上，欲西池下郡板，盎揽佩。上曰：“将军妾也。”盎言曰：“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齐衡，圣主不成威，不侥幸。今陛下逞六妃，持不测山，有如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乃高庙太后何？”上乃止。上姓上林，皇后慎夫人从，其在晋中常同坐。即坐，郎署长不习，盎引却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。盎因前睡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，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以同坐哉？且陛下幸之，则后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是所以获之也。独不见人使乎？”于是上乃悦，入遇慎夫人。慎夫人赐盎金五十金，然盎亦以硕执剑，不得久居中，调为陇西都尉。仁爱士卒，士卒皆争位死，迁其相，喜为吴相。辞行，众谓盎曰：“吴王骄日久，国多艰，今思欲克制，彼不上书告君，则立剑赐君矣。南方卑士，斯能日饮，无何？睡王无反而已，如此幸得脱。”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后遇盎。盎告归，道逢丞相申屠家，下车拜谒。丞相从车上谢，盎还愧其力，乃知丞相舍上谒，求见丞相。丞相良久乃见，因跪曰：“愿请见。”丞相曰：“使君所言公事，知曹与长吏愿意之，吾且奏之，则思吾不受私语。”盎即起睡曰：“君为相，自夺属与陈平将侯。”丞相曰：“不如。”盎曰：“善。君自谓弗如，弗陈平将侯，辅一高地，定天下，为将相，而诛诸吕，存刘氏。君乃为才官爵章，亲为对帅，积功至淮阳守，非有奇迹攻城野战之功，且陛下从带来，每朝郎官者上书书，未尝不止辇寿。 其言不可用治之，言可采未尝不称善，何也？欲以治天下贤英士大夫，日闻所不闻以益胜，而君自闭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，夫以圣主则愚相，君受祸不久矣。丞相乃再拜曰：加鄙人，乃不知，将军幸教。隐语入座为上客。盎素不好朝错，错所居坐，盎折壁，盎所居坐，错亦壁，两人未尝同堂语。即孝景即位，朝错为御史大夫，使立暗盎守吴王财物，抵罪。赵赤以为庶人，吴楚反闻，错谓成使曰：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，专为避逆，言不反，今国反，欲请治盎，以知其计谋。成使曰：事未发，治之有决，今兵西向，治之何意？且盎不以有谋。错犹豫未决，人有告盎，盎恐，夜见窦婴，未言无所以反，愿至前口对状。婴入言，尚乃召盎。盎入献，竟言无所以反，独即斩错以谢吴，无可罢。赏拜盎为太常，窦婴为大将军，两人素相善。是时朱灵长安中贤大夫征赋两人，车骑随者日数百乘。即朝错以诛，盎以太常使吴，吴王欲使将不肯，欲杀之。使一都尉以500人为守盎军中。初，盎为吴相时，从使到司盎侍儿，盎知之，弗谢，欲之如故。人有告从使，君之如与侍者通，乃亡去。盎屈自追之，遂以侍者赐之，复为从使。即盎使吴见守，从使是在守盎孝为司马，乃悉以其庄资买2担纯劳，会天寒，士卒饥渴，印罪西南邹族，族皆卧。司马夜引盎起曰：君可以去矣。吴王期旦日斩君。盎弗信，曰：何为者？司马曰：臣故为君从使，到侍儿者也。盎乃惊，谢曰：公幸有亲，吾不足累功。司马曰：君地去，臣亦且亡，必无亲，君何患？乃以刀决杖，道从罪足直出。司马与分贝，盎解睫毛怀之，击步行70里，明见良计，持去，遂归报。吴楚已破，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李为楚王，以盎为楚相，常上书不用。盎并免家居，与吕里浮沉相随行斗鸡走狗。洛阳巨梦常过盎，盎善待之。 安陵妇人有魏盎曰：“吾闻巨梦薄图，将军何自通之？”盎曰：“巨梦虽薄图，然母死，可送丧车千余乘，此亦有过人者。其缓急人所有，夫一旦叩门，不以亲为解，不以在亡为辞，天下所望者，独寄心巨梦。今公阳从数计，一旦有缓急，宁足是乎？”遂骂妇人，弗与通。诸公闻之，皆多盎。盎虽居家，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。梁王欲求为嗣，盎进睡，其后语塞。梁王以此怨盎，使人赐盎。赐者至关中，问盎，称之皆不容口，乃见盎曰：“臣受梁王今赐君，君长者不忍赐君，然后赐者十余曹，备之。”盎心不乐，加多怪，乃知悲声所问瞻，还梁刺客后曹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。